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个节目是英雄旅程，那英雄旅程是一本我之前在看的一个书，它是教人们如何去写剧本的。好莱坞很多剧作家都会利用这个英雄旅程里面所提供的12个故事公式来撰写剧本。那前阵子呢，我跟我哥哥在家里面玩一个游戏叫做忍者龟。 嗯哼， 忍者龟，你对忍者龟应该很熟悉吧？ 我小时候还画忍者龟呢。 哦，小时候画忍者龟，我也有在学校也有这个经验。那玩这个忍者龟游戏，忍者龟游戏它设计呢，就是四只忍者龟到街头上去打击犯罪。那我和我哥就各选了一个角色去街头打击犯罪，然后解一些谜啊，一些机关啊，然后把坏人打趴在地上。结果在第一关的快要结束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魔王，他是史瑞德的养女，叫做卡拉。那我们就在火车上面跟他做决斗啊，结果我跟我哥打了十几次，每次都输啊。每次都觉得怎么第一血不够，第二绝招攻击他，他的血也没掉，导致很挫折，一直重玩，一直重玩，一直 save low save low， 没有办法。后来研究了一下，原来不是在故事剧情中轻松的就可以打倒他，是要在剧情之中之外，在选单上面有一个练功模式，要去找忍者龟的师傅。你知道忍者龟师傅是谁吧？ 就那老鼠师傅嘛。 老鼠师傅，史林特，我要去找史林特练功啊。四只忍者龟还要分别练功哦。 嗯、 你要照着这个游戏所告诉你的那些操作方式练功，把绝招练出来。我们花了大概半小时一小时练功之后，再进到剧情模式里面，轻轻松松就把史瑞德的养女卡拉给打败了。 嗯哼， 所以这个经验就让我想到英雄旅程公式里面有一个遇到师傅。对，所以今天就想说拿这个主题来讨论一下。那小时候你说你有画忍者龟，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我最喜欢是那个拉斐尔那只， 红色的， 拿着三叉戟，但他那个叫那个武器叫 铁尺 ，对， 嗯，那电影呢？最近这阵子有个电影 啊，那部我去看忍者龟的电影嘛， 嗯哼， 我觉得非常的难看的， 是因为他是麦可贝导演的吗？ 不是，麦可贝的他的。那个变形金刚我觉得还不错， 嗯哼嗯哼， 尤其是最近这几集。那忍者龟的部分呢，我觉得有点无聊呢。 无聊的部分是因为 觉得剧情非常的老套。 剧情老套，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师父史林特嘛， 嗯， 在最早忍者龟大概是1980年的时候，他为了要出一个公仔，忍者龟的公仔，但是忍者龟公仔出来，因为他没有对应的其他产品啊，比如说卡通节目或什么的，他觉得卖这个公仔卖不出去，所以那个公司的策略就是说，那你先画个漫画，你先出个动画，那再卖这个公仔，这个玩具可能小朋友会比较喜欢，他就画了漫画跟卡通。那1987年的这个忍者龟史林特，他是一个忍者大师，就他被突变异沾染到了嘛， 所以就是个人嘛。 原本是个人， 嗯， 他叫做什么角逐家族的领导者，是一个忍者大师啊，就被变种异沾染到之后，就变成老鼠了，会功夫的老鼠。但是麦可贝的电影描述就不是这样了。 麦可贝的电影描述的是他原本是实验室里头的一只老鼠， 实验鼠， 然后那个实验室发生灾难之后。然后他们在下水道，他和那几只乌龟在下水道，然后并且沾染到了那个博士的 变种异， 变种异，然后就变成了像人的形状，跟那四只乌龟都变成人的形状。 所以说麦可贝的电影忍者龟变种时代里面，老鼠跟四只乌龟都是实验室里面的小动物， 对， 然后碰到变种异，那这个在设定上就会有不同了。 对，完全很， 我觉得他这个有一个很严重的 bug，就是如果你本来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武林就是叫做会武术的人，那你变成老鼠之后，那你当然还是继续练武嘛， 但是你如果本来是一只老鼠变成变种鼠有人的样子，那跑到地下道里面，那你怎么练功？你本来就不会功夫啊。 那个剧情里头是有一天他们在下水道捡到老鼠师傅捡到一本武功的书， 武功秘籍， 武功秘籍， 怎么跟周星驰的电影有点像？ 是蛮像的， 嗯， 所以他就开始拿那本书来练了嘛。 啊， 但是仔细想想，这也是有很大的 bug 的。 对呀、啊，然后就是本来你是一个学武术的人，那你当然就会想要可能要报仇啦，嗯、因为你被迫突变嘛。那、你本来是老鼠，你怎么会想要去打击犯罪呢？ 对、啊。 那这四只乌龟，这四只乌龟是这个老鼠师傅的，等于是徒弟嘛。 嗯。 那他们是从小慢慢养成的。 对对对。 那慢慢养成，他们就养成习惯去纽约街头打击犯罪。 嗯， 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他不是慢慢养成长大之后，去当工程师？ 对啊。 或者是慢慢养成长大之后去做音乐家？就这，我觉得在电影《麦克贝》，这是你不喜欢麦克贝电影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另外一个原因。我先讲另外，就是里头的坏人坏得很没有道理， 很不知所谓， 就感觉坏人就只是、 我不然我们来、来描述一下。那忍者龟他的反派是史瑞德。史瑞德嘛，就是他的模样就是穿着那个铁面具铁盔甲，然后可能有一些锐利的金属在他身上，那他也是学武术的。那他为什么要使坏？ 他的说法是说他为了要他们做那个病毒做那个 变种疫、 然后再用忍者龟的血来当解药，借此可以大发一笔。但是按照他的强度，他直接去抢银行可能快一点。 哎，对啊，因为他史瑞德这个是一个算是邪恶组织好了，他底下有很多，因为他是忍者嘛，所以他底下有很多那个忍者的部下，每个都蒙面，然后也很会打架， 对啊， 也有武器啊， 没错， 他直接去抢银行就好， 因为他本来就公开犯罪了， 他甚至可以号召一群人跑到那个，在电影里面啦，我们现在都描述的电影嘛， 对， 跑到电影地下铁里面去好像扫街一样，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要做坏事。 对哦。 那如果他真的这么强的话，直接去抢银行了。 你干嘛还要做个病毒？那么麻烦。 做个病毒，然后威胁纽约的市民，然后再提供解药，然后让大家花钱去买。如果你都没工作，你还去买解药吗？ 而且我这部片我看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我好像看过这部电影的感觉，就是他里头最后。是在纽约的一个大楼的楼顶的一个塔上面，就是学者他想要放那个变种衣，放那个塔上。 就是他的设定是说，史瑞德拿这个变种衣跑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因为很高很高的地方就会有那个在高处释放会比较容易受感染。对，那你说跟什么很像？ 然后忍者龟不是跑上去要阻止他吗？这个桥段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在某部电影好像也有一点点感觉呢？就是惊奇是蜘蛛人。 惊奇蜘蛛人，惊奇蜘蛛人的剧情是 惊奇蜘蛛人第一集的时候有个蜥蜴博士嘛，就是他手断掉那只。 惊奇蜘蛛人，我想起来，惊奇蜘蛛人他这是新一代的蜘蛛人嘛，他设定他老爸是科学家，然后他老爸是科学家，他老爸的科学家同事因为断一只手，所以产生了一点心理上面的病态，他想要把他、 他本来是一个蛮好的，他想要研究透过研究 基因研究 看能不能利用蜥蜴再长出尾巴的特性来长让他自己的手长出来，就是他那时候因为经费的关系，他只好 自己做实验， 他自己做实验，结果一打下去之后手的确是长出来，可是因为那个东西的关系，那个药品的关系，也让他的心理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就是有点 残暴啊，心理，对， 所以他变残暴之后，他就破坏也是好像也是纽约嘛， 对，也是纽约， 破坏纽约市， 然后最后也是爬到一个塔上， 然后蜘蛛人是登上那个高塔跟他对决，所以忍者龟在这部分某部分就跟惊奇蜘蛛人有点像。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科学家，很神奇的是这一集的忍者龟里面也有科学家， 那个艾波欧尼尔，就是那个第六频道的女记者， 嗯， 忍者龟这是由梅根福克斯演的嘛， 嗯， 那个女记者她小时候常常去她爸爸的实验室参观， 嗯， 所以在忍者龟电影版里面的设计就是艾波救了那个忍者龟跟那个老鼠师傅，在他们还是乌龟跟老鼠的时候， 嗯， 对，那因为那个实验室，他爸爸发现了一些秘辛，所以他爸爸就把实验室的实验成果给毁坏， 嗯， 那在毁坏的那个过程之中，那个乌龟和老鼠沾染到了变种疫， 嗯， 所以就变成了忍者龟跟老鼠师傅，这样惊奇蜘蛛人几乎是一模一样嘛， 都有实验室， 惊奇蜘蛛，那个蜘蛛人的老爸， 嗯， 就等于是艾波的老爸， 啊，对对对， 都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怀疑他剧本是不是直接拿惊奇蜘蛛人的来拿来改一改， 哦， 就是有一种 这样很省事 照样造句的那种感觉， 照样造句。然后那我们刚才讨论到什么？哦，老爸都是科学家， 嗯， 那在之后嘞， 都是纽约， 都是纽约，还有 啊，都爬到顶上去决战， 对对对，然后那个老爸的同事， 嗯。 都不管是自愿性的还是受迫性的，都变成反派。 嗯， 就是忍者龟的老爸的同事，艾波老爸的同事，就是艾瑞克。 嗯， 他就是提供史瑞德这些资讯的人，然后就变成反派。一开始看起来还道貌岸然的样子， 也是装好人， 也是装好人骗艾波。结果最后他就变成坏人。然后蜘蛛人里面的那个老爸同事，最后就变成蜥蜴博士嘛。所以两个真的还蛮像的， 嗯， 那这个反派的设定上，那你也不喜欢惊奇蜘蛛人哦？ 惊奇蜘蛛人第一集我看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老梗的那种英雄电影感觉， 嗯，所以说你 第二集我喜欢 哦，第二集的那个蜘蛛人的对手是电光人， 嗯， 可是为什么一样都有反派啊，一样都是伸张正义啊，一样都是打击犯罪啊，为什么你就喜欢第二集的蜘蛛人而不喜欢第一集的蜘蛛人，也不喜欢忍者龟变种时代？ 我跟你讲一下， 嗯， 这个英雄电影啊，基本上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啊，哈，两个阶段很慎重哦， 非常非常慎重。那转折，我先讲转折点是谁好了。 好， 转折点差不多就出现在黑暗骑士 诺兰 的黑暗骑士，啊，那个时候开始， 黑暗骑士就是蝙蝠侠嘛？ 对，就是蝙蝠侠、嗯。那个时候的之后的英雄电影都开始试图要加入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 啊， 而且会比较深刻。 大概是2000年之后了。 对，然后里头的反派为什么坏呢？也都坏的，他可以讲出一个道理来说服你。 哦，就是说那个反派并不是纯粹想要做坏事，或者是想要 他也许也挣扎过那样子的概念， 嗯嗯嗯， 然后好人去就英雄要去击败他的时候呢，就是并不会说英雄就是我就是很特别厉害，所以坏人总是两三招就被干掉的那种感觉，嗯嗯，就是， 他总是有一个过程， 会有成长的过程， 嗯嗯，那在之前呢， 你去翻早期的电影啊，好人虽然被打趴，但是其实也不痛啊，我觉得。 哦，你说早期的英雄电影那个强弱分明的比较明显，而且坏人不知道为什么，反派不知道为什么要使坏。 对对对。 然后或者他使坏，你也觉得怪怪。 他会讲出一个，就算他讲出一个理由，你也觉得他坏的没有道理， 无法被说服。 嗯。 这让我想到那个岔题啊，我想到李安的那个《绿巨人浩克》， 嗯，没看。 他是在，我觉得他虽然票房很差，然后大家看完那部影片之后就觉得，嗯，哦，李安完蛋了，因为他拍了一个很差的绿巨人浩克，可是他那个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描述反派， 嗯， 那个反派就是浩克的爸爸， 嗯， 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描述为什么他爸爸会变成反派，因为他做科学实验不得志，然后他一直想要研究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实验， 嗯， 导致最后他失败的时候郁郁寡欢，就发现他的实验在他儿子身上居然可以得到成效，啊，他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我觉得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描述，可能也是因为花太多篇幅描述反派的心路历程了，所以导致大家看了觉得有点闷，跟以前的 英雄电影不太一样。欸，可是在这之后，特别是黑暗骑士就非常成功啊，黑暗骑士反派描述的很好嘛， 他平衡感抓的很好， 平衡感抓的恰到好处，欸，票房自然也就很好，大家好像也就把它当成是英雄电影的一种新的范本。 嗯， 所以后来什么，后来还有什么， 后来 新超人， 嗯， 然后 新超人其实也没有很好看， 蜘蛛人蜘蛛人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都是2000年之后嘛， 嗯， 所以他在反派的描述上就比较下功夫。还有什么复仇者联盟 啊？对，复仇者联盟， 还有相关的系列的英雄片电影，哎，美国队长之类的，都非常的着重在反派的这个描述会比较细腻一些。 所以你看钢铁人二之所以被大家骂的跟什么一样，就是那个第二集的坏人也坏得非常没有道理。而且 哎，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钢铁人二的反派跟惊奇蜘蛛人的反派还有忍者龟的反派都是同一个结构。 说来听听。 钢铁人二的反派是叫做一个拿着铁锁的那个闪电锁的那个鞭子的那个男人。 对对对， 他为什么会变成反派？因为他觉得钢铁人的研究成果是来自于钢铁人的爸爸， 嗯， 而他的研究成果也是来自于他爸爸，而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又是好朋友，一起做实验的人。他觉得钢铁人的爸爸剽窃了他父亲的研究， 所以他就要使坏吗？ 所以他就使坏。但是这个部分可能描述上又不如黑暗骑士那样子的那样的巨细靡遗，就是稍微有点可惜。 他也可以做出一个钢铁人来做好事啊，两个人一起做好事， 但是他因为复仇心或者是嫉妒心，或者是觉得他所有的光环都投射在钢铁人身上，而不是他的父亲身上或者是他身上，他就使坏。 嗯， 我也觉得是有点 那这样子来说，Google 当初干掉雅虎的时候 ，Google 有使坏吗 ？Google 好像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是吧， 不太适合使。 他有嫉妒雅虎，你搜寻比我早弄搜寻引擎。 哎，说实在，现实生活中好像很少人会因为嫉妒而变成反派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很怪异，就是觉得他坏得很奇怪的 感觉，很不合情理。 哎， 那不然我们来讨论那个黑暗骑士的反派。 嗯， 黑暗骑士的反派，哎，也是忍者大师。哎，好像英雄电影脱不了忍者大师。忍者大师他是反派， 嗯， 他也是黑暗骑士第一集，他黑暗骑士也是想要，那这个忍者大师也是想要利用毒气来把整个高谭市都给弄得一团乱。 嗯， 哎，他为什么会变反派？ 他觉得忍者大师啊，他在漫画里头是就是那个集团的领导人嘛。 嗯，我们现在讨论蝙蝠侠。 对， 嗯， 他们他其实忍者大师在漫画里头有在很多种英雄里头都出现了。 嗯。 包含最近现在的影集绿箭侠，他最近把绿箭侠一刀刺下去之后推到悬崖下面， 嗯， 哦，那后面蝙蝠侠出来干掉他了嘛？那个剧情是这样子。 嗯， 那忍者大师呢？他就是他是一个长久以来的组织嘛，那他就觉得说，哎，当一个城市已经邪恶到了极点的时候，他透过一种毁灭的方式来重新营造它。 哦，就是物极必反，或者是否极泰来的这种 概念。嗯， 哦，所以就是当一个城市已经够腐败了，就要大破才能大立，就是先做破坏，才能重新建设。所以它本质上是有一个正义存在的。 有，但是第一集的坏人的部分，我也觉得也是还没有到我的标准， 有点牵强。 嗯， 哦，直到后来越描述能够越用心。在反派的描述上，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讨论反派。 哎，对对对， 那像那个忍者龟变种时代，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幕是，老鼠师傅史林特跟史瑞德在地下水管路对打的那场戏。对，那幕我看了还蛮感人的，因为那个史林特师傅为了保护四只忍者龟，所以他就。把铁那个地下道的那些门都关起来啊，自己跟史瑞德对决。这幕你有 印象？ 有印象吗？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变种时代里面的描述，他那个史瑞德啊，还或者是那个科学家艾瑞克啊，他是要把忍者龟抓走嘛。 嗯。 但是为什么史瑞德都已经把老鼠师傅打趴在地上，他不抓老鼠师傅了？ 对啊。 然后还要去抓忍者龟，我也觉得在设计上就非常的奇怪，导致看那个忍者龟变种时代的时候，一直会有逻辑不符的状况。 所以我就说他那个一定是赶稿子赶出来的，变形 是因为麦可贝的关系吗？ 不一定是麦可贝，也许是他们有突然一个专案提出来，都会说要多少时间内要做好嘛。 嗯， 因为时间变，那你可能范围和成本都会改变，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逼编剧要把它赶出来了。 哦， 然后来哦还 OK 了，好就这样拍吧，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嗯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你认为一个合格的反派需要有哪些特质？ 合格的反派吗？ 嗯， 首先他的能力要强。不一定要有领袖，没他也有可能是单干的， 纯粹一个人想作乱 也可以。 嗯，领袖魅力就是要带领一个组织， 嗯， 这两种形式。 对，所以有些反派的电影啊，就是电影里头的反派，他里头他带领一个组织，可是我有时候会想说，这个人这么鸡巴毛，我才不会跟他呢。 哦，你是说，比如说？忍者龟里面的反派组织是 不一定是忍者龟这部电影，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他反派组织 对对对，我举忍者龟啦，角族家族，角族就是那个大家的脚，大腿脚， 对对， 角族家族里面的那些部下，他为什么要服从史瑞德？那一定要有原因嘛，比如说史瑞德有领袖魅力吗？或者是史瑞德给他们钱吗？金钱的用货，或者是说史瑞德很帅。所以那些他的部下可能都是青少年，只要你很帅，你有能够逞威风，我就跟随你。或者说其实这些手下都被下药了，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认为一个合格的反派要么是独干的，要么就是要领袖魅力，让人愿意去跟随他。那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当然还有，他自己也要蛮强的嘛。 嗯，有一些跟那个主角能够对抗的能力， 可能必须要能够有一段剧情是描述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的，现在这样的反派是 的 原 由，原 因 就是不能把所有的故事都在描述那个主角啊、师父啊、伙伴啊，也要有一定比例的篇幅是描述反派的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那师父呢？ 你是说里头的师父吗？ 对，如果每一个你认为一个一个我个人认为啦，一个将相子的这个故事结构里面的师父，大概有几个功能。一个就是他可能是主角内心的一个投射，比如说主角很希望成为这个师父，这个师父对这个主角来说是一个楷模，所以说在主角的主要角色的这个未来的英雄旅程之中，事实上他是想要跟他的师父做效仿的，所以说 有标杆嘛， 有一个标杆，所以说这个师父的故事可能是另外一部 英雄旅程， 而在这个新的故事里面，他成为了一个启蒙者，或者是带领主角去成长的这个人。那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忍者龟里面那个师傅？我觉得他怪怪的，因为他本身就是 一个老鼠， 一只老鼠，他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心路历程或者是自己的英雄旅程去启蒙忍者龟，甚至我还觉得那忍者龟是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跟着老鼠史林特练功嘛，但是他们很有叛逆的心情，所以他们会跑出地下道去纽约街头打击犯罪。反而老鼠师傅在电影描述里面，老鼠师傅就是 非常成熟， 终其但他一开始就很成熟，一开始就慢慢自己练功，但是他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离开过地下道，在电影里面没有描述了，但是我会觉得他的实战经验可能还不如他四只徒弟。 对啊， 那这样的话怎么作为一个师傅呢？ 就原本漫画的设定还比较合理， 原本漫画的设定是他本来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大师， 因故变成了老鼠，所以他可能已经有很多实战经验，他也有自己的英雄旅程，所以他才能够引领这四只乌龟，让他们完成他们的英雄旅程，这我觉得就很合理，但是新的设计上就不行。然后另外一个我对师父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可能是必须要成为主角的内心寄托之所在，所以他可能不一定要真实的存在，他可以在这个英雄角色的内心世界不断的产生一个声音，一个力量去支撑他，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一个信念而已，比如说有些电影他可能并不会有出现师父的角色，但是会有一段刻在墙上的文字，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那这个信，这个书，或者这个文字就会成为主角内心的力量，而这也是我对师父的这个设定上的一个想法。那你对师父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对师父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吐槽的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全部了。 No. 你看，如果说一个明明你跟我是同期的， 同期， 就你突然变成我师父了，那不是很怪吗？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吐槽忍者龟？就是我们一起进公司，然后我们一起录节目。结果 OK， 可能只因为你虚长我两岁或一岁，然后比我早拿到那个公司发的教材，然后 三天， 比我多早拿到教材三天，然后在设定上你就比我成熟，然后你就叫我不要去外面乱闯啊！ 你叫我讲话，我他妈死要听你的。 所以这个忍者龟变种实在设定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的确是。 那你觉得这个忍者龟？比如说我们都成年人嘛，我们可能都不太喜欢这个忍者龟的设定，我是觉得这个忍者龟的设定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我怀旧的那种心情，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可能早个几千年看到这部电影的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看这部电影，我可能并不会觉得那么难看。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观影的标准已经拉高非常多，所以我们对它就有很大的不满， 他感觉有点像是给小朋友看的， 所以可能设定上是给18岁以下。说到给小朋友看，因为忍者龟啊，它的那个英文里面是 teenage mutant， 就是青少年变种 ninja turtle， 连那个歌都是这样嘛，就是不断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 那个就是这个旋律不断的在那边唱好几句然后什么 a hero in a half shell 还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歌词它就是设定这个忍者龟就是小朋友teenage， 然后因为某原因变种，所以他可能目标族群就是锁定青少年。那我觉得青少年有几个特性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反派嘛，青少年他可能就会对于说很威风的事情他会觉得很羡慕，他想要成为一个很威风的人，或者是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四只乌龟他会透过地下道的那个人孔盖啊，或者是那个溢流孔啊，去观看人类世界，有人在跳街舞，或者有人在听流行音乐，有人在那个电视墙上在播MV， 所以他们就会很羡慕，他们就想要感受这样的流行文化，甚至他们穿着打扮也会跟这个流行文化相符合，而老鼠师父就会阻止他们这么做。所以这个某方面可能就是在描述青少年的心理状态。那如果就这一点来看，忍者龟是不是有精准的描述呢？ 应该他里头描述青少年当然是一个精准的描述了，但是你不能，你编剧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青少年的那个能力去写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除了你在描述青少年的那些特性之外，你应该还是要再赋予一些更深层的意涵在里面。你不能只描述青少年的那些状态， 你连里头的坏人是一个大人的，都给他搞得很像是青少年单纯使坏的那种想法。是不是就不太合理了？ 像你刚才说史瑞德他的手下跟部下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史瑞德常常还是要自己亲自出马？我就觉得这并不像是一个组织会有的作为。 他剧情里头一开始有派一个女生去打，可是那个女生都打不赢啊。 那个女生在设定上应该是他的养女，叫什么卡拉之类的。 对，然后所以他最后可能就想自己出马 了。在设定上就是小弟都已经用完了，只好自己出来。 他知道小弟再派过去也是送死。 所以说这个电影，我觉得只有满足我怀旧的成分了。 我也是。 对，那 还不如拿个电影海报就好，还比较便宜。 哦，好吧。那我们讲了许多对反派啊，对师父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标准跟期望。那希望之后的英雄电影能够在反派啊，在这个师父，不管是内心世界里的师父，还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师父，都能够有比较好的描述。 嗯，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大概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做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